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二，农历9月12。北京晴，1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 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和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特使。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京举行，张德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学习贯彻19大精神，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开幕，余正生主持，王沪宁做报告。 汪洋与俄罗斯副总理共同主持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21次会议。 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传达学习党的19大精神大会，赵乐际出席并讲话。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反响热烈。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19大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它有些变化，就是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的经济的现代化体系，全要素的生产率，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这新发展理念呢，就是我们今后所侧重的方面。由此呢来做什么，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后推动叫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这次我们又提出，在过去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乡村振兴战略。总的，我们还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当前中国做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中国的开放是在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有一个保证的情况下的开放，而这个开放也绝对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开放，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开放。我们一句话叫做买卖不成仁义在。中国5000年传承的就是和平的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是在国际上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都是走一个互利共赢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我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的访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推进中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赞赏委员们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管理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中外交流合作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委员们多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多同中方开展互利合作，多向世界客观全面介绍中国。 你们所参与的这个事业是有意义的事业，我也为能够跟你们共同努力去推动这个事业感到非常的荣幸。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布雷耶、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保尔森、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脸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代表委员们先后发言。他们祝贺中共19大胜利召开，并表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国际社会期待着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期待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美国各界也期待着特朗普总统访华和美中元首北京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祝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前，习近平同委员们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等参加会见。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军。黄平军转交了阮富仲总书记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并转达口信。口信祝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再次当选，并被全党拥戴为领导核心，高度评价中共十九大取得伟大成就，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感谢阮富仲的口信，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也步入关键期。在中共十九大上，我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展中越关系同样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就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传统友谊，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两党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肩负的历史担当。中越两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应该从更高角度和更深层次审视中越关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一如既往奉行对越友好方针，同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的越共中央领导集体一道，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落实重要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黄平军代表越共中央和阮富仲表示，越方热切期待深入了解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越共中央愿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道努力，把新时代越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本阳特使、中联部部长顺通。顺通转交了本阳总书记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并转达口信。本阳在口信中代表老挝党对中共十九大取得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感谢本阳的口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重要判断，不仅在中国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包括中国、老挝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不懈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中老两党应该从更高角度和更深层次看待和把握中老关系的特殊战略意义，为我们各自国家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努力和新贡献。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同以本阳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领导集体一道，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秉承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推动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顺通代表老挝党中央和本阳表示，老挝党中央希望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新时代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深化互联网加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通过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草案，推动营改增改革成果法制化。会议指出，要营造有利于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环境，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内网外网建设，加大政府对基础网络建设的支持，到2020年基本完成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和配套管理能力建设。 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专网降费用提速率，完善法规标准标志解析等体系，引导企业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快工业无线低功耗广域网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前沿技术应用，要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开放融通发展。会议指出，全面取消营业税，调整完善增值税征税范围，将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规定为增值税纳税人，并明确相应税率。根据13%这一档增值税率已取消的情况，将销售或进口粮食、图书、饲料等货物的税率由13%降至11%。同时，目前对部分行业实施的过渡性政策保持不变。 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并讲话。开幕会议程是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做了辅导报告。张德江在讲话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列入会议议程，是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要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党的19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定自觉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张德江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武装头脑、引领方向、指导实践，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等重大政治论断，全面把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任务和宏伟蓝图，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认真做好人大各项工作。张德江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毫不动摇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要持之以恒加强全国人大党的建设，为做好人大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共19大精神。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做专题报告。俞正声指出，中共19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人民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是用中共19大精神武装头脑推动工作，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王沪宁在报告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习贯彻中共19大精神，重中之重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并作为统揽人民政协工作的总纲，增进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聚焦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推动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要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紧密结合实际找到落实基点，切实在工作中贯彻下去体现出来。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过去5年的历史性变革结合起来，同今后工作战略部署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广泛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为落实中共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认真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中共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与会人员完全拥护这一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衷心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与会人员认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共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共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广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切实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勤勉履职尽责，推动中共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促进人民福祉不断改善。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中方主席汪洋昨天在重庆与俄罗斯副总理、委员会俄方主席罗戈津共同主持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做准备。汪洋说，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在两国总理的部署推动下，双边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以来，中俄贸易持续回暖向好，核能、民用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双方还积极探讨远东开发、北极开发、数字经济等新议题，开辟了务实合作新空间。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继承好传统，探索新做法，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罗戈津对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俄方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议期间，双方系统梳理了委员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进展，就下一步的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签署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21次会议纪要。会前，汪洋与罗戈津举行了小范围会谈，并共同向苏军烈士墓献花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昨天召开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带头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带头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赵乐际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发挥表率作用，要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部署，要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努力把握精神实质和精髓要义，学懂弄通做实，学出更坚定的信仰、更强烈的担当、更纯粹的忠诚和觉悟。赵乐际强调，要保持担当精神、斗争精神，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和党章党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能力和理论水平，要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持而不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央广消息，十九届中央军委昨天上午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围绕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集体学习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军，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转化为工作思路、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落到实处，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军队健康机体的病毒，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央广消息，昨天中宣部在京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在全党、全国、全社会迅速兴起热潮。黄坤明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黄坤明强调，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工作，要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全面准确深入，既严谨又生动，突出昂扬向上、平实务实的鲜明基调，把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把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要广泛开展新闻宣传、社会宣传，精心组织集中宣讲、学习研究，坚持网上网下宣传一起抓，用好用活新媒体，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三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省区市各级党组织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连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氛围浓厚，形势创新，反响热烈。请听报道。 海南省委领导班子连日来带头深入全省各个市县宣讲十九大精神。海南省委书记刘四贵在儋州市开展十九大精神专题宣讲会上表示， 我现在至少可能学个七八遍了。儋州不是还有调声啊、山歌啊，是我们的这种大家听得懂、能领会。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在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要坚持不懈抓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加快建设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农村改革任务，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建设美丽乡村。 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回到工作岗位，立即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李炳军说，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习十九大文件，带头深入学习，带头系统研讨，带头开展宣讲，带头撰写学习体会和理论文章，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表率。 河北秦皇岛市市委书记孟祥伟表示，今后的工作都要按照十九大报告的新思想、新任务、新目标进行调整。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是一个干字。我觉得我们必须把现在秦皇岛这个势头保持好，每年一个台阶。 山东济南市司法局党委召开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会议，党委书记谢胜仁表示， 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啊，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司法行政工作走在前列。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刘勇在信阳市委组织开展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表示， 要把脱贫攻坚呢放在我们全县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全面的高质量的打赢脱贫攻坚战。 青岛市莱西江山镇党支部是江东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近日支部全体党员集中学习十九大报告。今年35岁的党员曹瑞军是村里的创业青年典型。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说，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更加鼓舞了他的信心。 我作为一个农村创业青年，一定响应党的号召，不忘初心，在带领农村青年创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党的十九大代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大工三连指导员王金龙回到连队后，面向基层战士深入解读十九大精神，连队官兵展望未来，满怀信心。请听央广记者孙杰、长城、邓帅军的报道。 习主席邀请我们， 王金龙组织连队党支部一般人召开支委会，向大家讲述出席党的十九大的切身感受，分享个人体会，要让十九大精神进入每一名官兵的心中。 我们开办主题演讲、市民讲坛，每次安排3至5名官兵登台，学一段原文，讲一个观点，谈一次体会，用兵言兵语学习交流，让官兵学理论记得快、悟得深。 下午4点，换了送训服的王金龙来到训练场。训练间隙，他分组给战士们讲授十九大报告的内容，和战友们一起研究解决训练中不符合实战化的地方，将学习十九大精神焕发出的热情化作练兵备战的动力。三连士官长张海生， 习主席说的那个实战化训练，那个主席讲话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我们部队学了的讲话就有落实。 昨天，韩国外长康钦和在接受国会质询时表示，韩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没有变化，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为三方军事同盟，韩国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 我们重视韩方这三方面的表态，中方的一贯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我们希望韩方呢把上述的承诺落到实处，妥善地处理相关的问题，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 辽宁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陈求发辞去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唐一军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将于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齐一凡、钟成，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凝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